第54集，许林乍一回头，许苏就扑了上去，他用嘴袭击了对方，在许林的脸蛋上狠狠地啃了一口。许林始料未及，躲都没躲，惊得根本说不出话。艾达这个八婆不出意外地叫了起来，被叫声一勾，想看热闹的同事瞬间聚拢，确信不少人已成了这场吻戏的观众，许苏才放开许林，故意吧嗒吧嗒地舔嘴唇，意犹未尽地表态：“ 小脸还挺软。” 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，许林满脸通红，连着发出几声“你”，便再无后话。这小混蛋跟狗啃骨头似的亲他，他脸上既有牙印儿又有口水。 我怎么了？ 许苏大仇得报。斜睨起桃花眼，主管姿态复又上身。 员工手册第八条，同事之间坦诚平等，力求热忱友好。 周围人又笑，许林尴尬到了极点，人也不是，怒也不是，一扭头，急匆匆地从人群中挤了出去。 散了散了，不盯案子不干活啊？谁发你们工资啊？ 许苏挥手，一脸样样的驱赶围观同事。人说小赢靠智，这局他先驱在身，没落下风，算是扳回一城，但没觉得多畅快，相反更觉得心里头堵得慌。他知道许林没有说错，逃出众人的视线，许林去往职员相对较少的三楼，一进洗手间就反锁了门。他狠狠地洗了把脸，又连着漱了好几次口，许苏的味儿挺甜的，但他就是觉得恶心。男厕与女厕一墙之隔，他听见有几个女生在说方才那个吻，嘻嘻哈哈的，都觉得许苏戏弄得好。许林一拳砸在了盥洗池上方的镜子上。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，许林就接到了文俊的电话，让他再去傅云县那儿一趟。 他就那样张牙舞爪的，但本质绝对不坏。 文俊忍着不乐出声来，试图安慰这位新来的助理。 我知道，谢谢你啊，俊姐。 许林没趁机跟文俊多套近乎，他先一步挂了电话。他站起身，还没走出多远，就看见另一头挤在姑娘堆里的许苏。他笑得分外甜蜜，还冲他友好地挥了挥手，像是早有所料一般。料想方才办公区的荒诞一幕已经传进了傅云县的耳朵里，许林忐忑，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办公室的门，得到允许才走进去。案子已经商议完毕，别的律师这会儿都不在办公室里，傅云县没坐在办公桌后，反倒倚在黑皮沙发上。他用目光示意许林坐下，就闭目养神起来。知道对方最近忙得夜不能寐，许林关切地说：“ 老师，你手上不太要紧的工作都能交给我，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会儿吧。” 傅云县沉默不语。许林这阵子对他贴前贴后，多少也清楚对方的脾气，见他这会儿看起来像是不快的样子，索性承认：“ 我是看许苏不顺眼，他仗着是您的故交作威作福，实则比谁都没用。” 傅云县睁开眼睛，冰冷的目光扫过许林的脸。 许苏的事情没你多嘴的份儿。 许林只得闭嘴。他硬邦邦地处在傅云县的面前，嘴唇紧抿成一条线，满眼毫不掩饰的不甘心。傅云县缓和脸色，坐正了一些：“ 范律让我带你，这并不奇怪，连胡总都让我照顾你，我不太明白，一个实习生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？” 许林坦白道：“ 我替胡总出了一些生意上的主意，他说我办事不错，能帮我个忙，我就求他帮我进军汉，也算圆个心愿吧。” 这话倒有可能，许林的职业能力在入所之后的这小段时间里展露无遗，别说跟所里那些绿柱比，就是跟许多职业几年的年轻律师相较，都算是出挑的。何况他还知冷知热，照顾起人来无微不至， 傅云宪当然惜才，但也谨慎。律师行业的师徒关系向来复杂，反目成仇的比比皆是。他跟何祖平水火不容，而他曾经的两个徒弟目前跟他也不太愉快。这个小朋友有点意思，有点不寻常的意思。 你对我很了解。 傅云宪从烟盒里抽了支烟叼进嘴里。许林倒是不像别人上赶着给他点烟，他总劝他少抽为好。对方的话是陈述的语气，但明显透着不信任之感。许林知道自己那点心思瞒不过了，决定主动交代。他问傅云宪是否还记得他十来年前在睢县办过一个法律援助的案子，帮一个小男孩的妈妈跟他老公与小三打官司。傅云宪点着烟吸了一口，微眯了眼睛听许林讲下去，随后渐渐回忆起来。这是一桩十来年前的旧案，案情并不复杂。他的当事人是个离家赴日打工的中年女人，多年省吃俭用，把打工所得全部拿来支持丈夫在老家办厂。丈夫声称自己要扩大经营规模，但他本人的银行贷款金额已达上限，只能把妻子名下他们唯一的一套住房转手，让他人代为申请贷款。丈夫找了厂里某女职员的姐姐，劝说妻子相信对方为人极为可靠，可以先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，让对方拿这套房子去银行贷款，等厂子周转过来再把贷款填上。女人当时已得重病，稀里糊涂就签了房屋买卖合同，还被丈夫以别的理由哄骗签了离婚协议。没想到那女职员正是小三，伙同丈夫一起骗房，房子一到手就翻脸不认，将女人与她儿子一同赶了出去。许林仍在回忆， 那时候小三已经怀孕，小男孩的妈妈因病失去了所有的劳动能力，他们母子只能借住在最破最穷的地方，成日与垃圾为伍。后来小男孩的妈妈病情加重，心脏险些停跳，那地方甚至破到连急救车都开不进去，是那个律师背着小男孩的妈妈前去就医，而在医院里也是他把手搭在那个小男孩的肩头，告诉他不用怕，一切都会好的。 说到这里，许林流出眼泪，自知失态，忙低下头努力平复情绪。旧事一旦重提，傅云宪很快便记起自己这位当事人。那是一个曾经苗条秀丽的女人，因长期劳累染上疾病，然后又因激素治疗变得臃肿不堪。一场官司她分文未取，还垫付了医药费。傅云宪面无波澜，淡淡地对情绪逐渐失控的许林道： 那只是举手之劳。 许林擦了擦眼睛，继续道： 那个小男孩还记得，他妈妈的每一笔钱都是带回家的现金，连汇款凭证都没有。所有人都说这件案子无凭无据，根本赢不了，但那个律师就是有这样的能耐，让小三的姐姐最终在法庭上承认房子是虚假买卖的。